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周少祥、黄奕彤。 先同祥哥打个招呼先，祥哥早晨， 早晨，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我哋同阿祥哥讲恭喜发财呢个啱唔啱嘅呢个祝福？ 啱啦，点解唔发财啫？ 你做生意更加需要。 仲有啲咩啊？啱祥哥心想事成啦，万事如意啦，环保有啲咩噶？ 长年开心之极啦， 还得意啦，唔笑啊唔笑， 系开心到极啦。不过头先咧，阿周树祥，因为咧，即系你一嚟到嘅时候咧，啱啱阿黄奕彤喺度，咪喺度讲紧话见家长新年咧好重要。佢唔知点解咧，佢硬系咧头先喺稍微休息嘅时候，都同我哋喺度讲啦，一定要问下你，因为你都系人哋嘅家长嚟噶嘛。究竟佢咁样做 O 唔 OK 啊？ 点解咧？ 我觉得系即系好冇嘢嘅人性啫嘛，讲下识唔识做人，人情吓。不过有啲细节咧，头先系咧，嗱你。唔讲佢又可能冇谂过啦， 真系冇 对物啊咁啊， 即系串刀物，啱嘅呢个。同埋我见到咧，即系阿祥哥咧，即系如果佢讲到一啲细节嘅嘢，例如将个利是摆喺心口，呢啲你作为家长有冇谂过呢件事？ 有噶有噶，其实就算系你唔点讲咧，即系你唔识都好啦，系一种感觉嚟噶，即系人哋啊讲到印象分啊嘛，系都系感觉嚟。 如果问起有段古又可以解释噶嘛，伯母话其实咧，据讲啊，听人讲噶咋，摆喺利是封摆。心口原来代表诚心咁接受你嘅谢意啊， 所以我就好开心啊，所以我收到你嘅利是，我真系要摆心口先得。 同埋点解要问祥哥咧？因为祥哥之前咧几个礼拜前讲过呢个面试技巧咧，我觉得祥哥睇嘢睇人咧好通透嘅。祥哥嗰次就话，其实你个人行入嚟咧。大概啊四十零秒到啦，知道你嘅人得唔得噶啦？ 系啊， 即系头三十零四十秒已经啱唔啱噶啦？咁我想谂啊，祥哥睇人咁准，或者睇人啲细节位啊、细致位嘅时候咧，应该咧，如果你入屋拜年啊，祥哥好嘅经验啊， 未来女婿啊嗰啲， 拜个人吓，女婿又嚟揾过你啊，拜过你年咁，你应该睇得出啦。啊呢个靓仔啊，花靓 king 啊，细唔细心咧咁样噶嘛？ 系噶，你嘅眼神啊，你嘅身体语言啊，咁系咪啦？都系你啱唔到人噶嘛？ 其实头先咧，因为时间唔系好够啦，讲漏咗呢个。部分呢个都系除咗系一啲技巧之外，我觉得除咗系一啲好简单嘅技巧，系一个策略或者系一个礼貌，基本礼貌就系咩咧？好多时咧，即系可能你自己另一半啦，可能你自己女朋友去咗招呼其他亲戚嘅时候咧，自己坐埋一边好闷，你千祈唔好瞓着，同埋你千祈唔好有自闭噶。 咁可唔可以打机啊？ 系啦，千祈唔好拎手机出嚟喺度搞啦，系咯， 千祈唔好， 千祈唔好攞手机出嚟， 千祈唔好几闷都唔可以啦。咁我有啲咩做先？如果唔揿手机咁嗱，主动递下食物咯， 系咯， 斟茶递水啊，攞个全盒过嚟，喂，试下呢个 O K， 头先我食过一粒几好食啊，或者就帮忙清洁一下，食到成台啦嗰啲，即系嗰啲瓜子壳， 我都好做戏呢件事。 仲有一样扣分嘅 系咩啊？ 就系夹住个电视机 哦， 我觉得系 啊， 即系睇住电视咩都唔做，坐喺度 系嗱，试下就让座俾其他亲友，喂，你过嚟啦，你过嚟坐咁，即系将个梳化个位让出嚟啦，咁啱啊，咁得冇问题嗱，主动提议帮。你影相 啊， 影张相先啦，咁样咁啊扮咧，咁啊可以 扮殷勤， 唔系扮殷勤，你呢个字用得唔好，扮投入啊对方嘅家庭吓，呢个系加分之道嚟噶，扮殷勤啊，洗碗嗰啲唔使讲啦，梗系自己嚟啦，哎我嚟咁，虽则你到最后都知道，一定系唔使自己洗嘅， 明白 系嘛，咁但系呢啲就系啲礼貌表现咯，等人哋觉得你啊都几有礼貌。 O K， 你有冇补充啊，祥哥喺呢个部分里边啊？唔知点解 Hebe， 唔知点解 Hebe 咧，即系一攞住呢一个见家长咧，佢就好似当宝咁样啦。我觉得佢会收喺柜咯， 我裱起佢。 佢其实咩都未有，但系佢就咁紧张，都代表佢有诚意。 做定功课啦，诚意系最紧要。 系明白啦，收到。咁啊，祥哥啊，今日你讲发财事，点解讲发财事？发财即系个个人都中意啦，但我估唔到即系 发财会加禅系咩？ 系啦， 呢个咧其实系我就开嘅一个训练课程嘅个名啦，系我搞出嚟嘅。发财禅系咩咧？禅系一种境界啊嘛，一种感觉。一种表现啦，一种心态嚟， 一种心态， 即系其实意思就系话咧，你个心够禅咧，其实你就会发财。 咩叫够禅？ 够禅咧，一又讲下咯，不如讲一样先，大家都好关心嘅，其实个人咧一听咗之后咧，就即刻会改变行动啦。 啊，你啊， 嗱，银包，由你嘅银包里边咧，就睇出你禅唔禅啦，即系话咧吓。你同钱银嘅关系，其实讲嚟讲去都系呢样嘢。你我问你啊，你银包咩色啊？ 我个银包系咖啡色嘅， 黑色， 黑色。嗱，银包只可以适宜一样色，其他所有色咧。都系令到你发财嘅机会减分嘅， 唔系土豪金色系嘛？ 系啡色， 啡色， 即系我系啡色啊， 唔解释咁有钱啊，我都换个角色。 嗱，仲要讲埋话，你话点解啡色先？你有冇理由噶？ 冇噶， 你哦，你呢个直觉犀利，犀利，犀利吓。啡色咧系属土嘅颜色，土及金啊嘛。 哇，我原来行呢条路先，我堪舆学家啊嘛，陈哥。 好，然后堪舆学家。然后咧，你个银包有几大先？ 嗯，手掌一个手掌心咁大大少少啦， 即系唔系长条型嗰啲。 唔系长条型嗰啲。 嗱，银包咧，就系要摆到落去咧，一张100蚊纸都唔接，唔使接嘅，啱啱咁大， 就要长条型， 长条型噶啦，就实实正正，仲要有拉链嘅。你呢个有拉链定系用北钮嘅咧？ 拉链， 拉链， 唔系北钮都有， 唔系实实吓。咁啊，呢啲系专家教落嘅，即系话咧，你银包咧就要拉链，系就里边咧将银纸咧个摆喺度。好啦，拎银纸啦，你拎银纸系咪成堆塞喺度嘅咧？还是系 一张张 摆嘅咧？ 一张张摆， 一张张。我人都比较即系有条理嘅， 系嘛？ 系 你咁样赞自己嘅，怕唔怕丑嘅你啊？ 有就要赞啦吓。够胆赞自己嗰啲咧吓。咁呢咧我都会讲，其实系催眠啫嘛吓，又催眠自己。好啦，你点样催眠咧？你打开银包，你而家有几多张？钞票系咩面额嘅咧？ 我好少咧，多过500蚊嘅，讲真嘅，好多时都系500零，即系 你 几张咁。 你想真系财源广进咧，就要做几件事啦。第一咧就系所有啲银纸咧就要照住排嘅，即系10蚊、20蚊、50蚊、100蚊。 呢个我都系嘅，照住排呢个系嘅。 如果可能咧，你唔系真系太忙咧，就个图案要摆埋一齐嘅。 哇！ 即系渣打嘅还渣打，汇丰汇丰，就 跟 住摆埋一齐。仲要咧就试试正正好直嘅。仲有我有个朋友真係好叻嘅，佢教呢一啲呢，佢呢就长期摆20张红底喺度， 即係2000蚊㗎喎。 2000蚊我唔用嘅，即係摆喺度嘅啫。 点解呢？ 咁呢后面呢就係再摆一啲 500蚊 内地嘅钱啦，人民币又系有几张红当当嘅，100蚊 应急噶。 点解咧？一打开咧就觉得好丰盛，其实20张都几重噶，成日都讲即 好厚咯， 就系啦，就系感觉嚟嘅。仲有你银包咩味嘅咧？打开 皮味 皮咧，唔好意思吓，扣分 系啊， 因为咧嗰个系动物嘅尸体嚟嘅。你长期啦，即系动物死嘅时候咧，你带住佢嘅怨气啦，咁所以咧就要用塑胶啦。 但我唔中意胶味， 系咁就买一个唔系咁讨厌噶啦。 胶唔环保啊，长哥 有冇布嘅咧？吓买唔买到？ 我而家见到有啲潮流兴咧， 有 可能有噶，甚至迟啲我哋整下，讲下有人用竹做噶啦。 潮流兴嗰啲再造纸做， 系啦，嗰啲系正啦， 防水嘅再 造纸。仲有，咁咧，因为佢同内地咧就时时系去即系有生意来往嘅。想赚多啲人民币，所以咧就摆一沓人民币喺度嘅。嗱，呢啲全部唔用嘅，即系打开就系攞嚟望到嘅啫。其他跟住上面就再摆一啲，仲有打开咧系完全冇其他垃圾嘢嘅，即系冇 credit card 啦， 冇嗰啲单， 冇单乜鬼嘢收据啊，乜都冇嘅，好企理嘅。仲有抵死咧，就系咧系佢喷咗香水嘅。只有噴一種香水，一種適宜嘅啫。 係咩啊？ 你估係咩？ 唔係有椰子油嗰啲。 唔係。嗱，我問下你啊，鈔票係咩味道嘅？ 钞票有钞票自己有自己独特嘅味道， 系咩咧？ 咪我 你 呢个钱味咯， 我讲唔到， 讲唔到。但系你有印象嘅， 有。 你中唔中意啊？ 我麻麻， 麻麻嗱，所以你唔发财啦。 系闻落去嗰种味， 系啦，你要学上爱上钞票的滋味。你有冇得闲攞沓嘢嚟数噶？摸下佢，锡下佢， 好变态 ，kiss 下佢， 好变态， 就将500蚊嗱， 冇， 所以我同你都唔够你家成咁多钱咯， 都 唔明啊，或者要成日锡佢，舐下佢，嗱，你话好多细菌唔紧要嘅，舐下佢，锡下佢，拎嚟摆下佢， 你呢个讲法坚定流噶， 梗系啦 ，I mean it serious， 我觉得有少少系有啲夸张嘅， 点解咧？从乜嘢？ 嗱，再讲埋先，钞票咧。就是一种味道呢，就好似薄荷味嘅。所以呢就要滴一啲薄荷嘅香油喺度，精油。 滴喺啲嗰啲钞票里面。 个银包里面。一打开呢就 薄荷味。 即刻啲薄荷味供出嚟。咁就差唔多100分啦，再讲一次。要系长条型啦，要拉链啦，就唔好白钮啦，唔好即系成日好容易弹开㗎啦。就系要一搭水，搭喺度。就要红当当嘅一大搭咁样。啲錢要擺得好齊， 同埋呢一沓水係唔使嘅，永遠都擺喺度。 如果你嗰日真係使 咗佢唔紧要，再嗰晚翻 去 翻仓， 系 长期咧就系好鬼重嘅， 长期 好厚嘅你银包， 系 嗱，其实全部都系自我催眠， 吓 点解我会讲咧？一句话嘅啫，就系、是、命随心转， 命随心转， 系听过啦吓，即系境由心生佢哋， 系 呢啲嘢咯， 境由心转都系吓。 你成日都觉得我好有钱嘅，我钱使唔晒嘅，搭水嘅，拎出嚟重嘅，咁咧就系咁啦。咁即系所以咧，由今日开始，快啲去买个银包，都话而家都 要咖啡色嘅。 我谂全香港啲咖啡色银包就唔好晒啦， 冇咁夸张。 其实个道理就系咁，我哋中意银纸咧，银纸就中意我哋。你成日觉得佢好污糟啊，成日觉得佢好讨厌咧吓，咁鬼重啊，麻烦啊，执到个巢沙塞喺度咧，咁你嗰个系心态嚟噶，讲嚟讲去都。 但我想问下你咧，其实我自己每一次数完钱，我都洗手。 嗱，呢个又系啦吓， 呢个系咪要洗走？ 我哋俾西医啊，又系误导咗啦，洗晒脑咯，冇错，佢哋好多细菌，但系我仲劲过啲细菌。如果我嘅手系长期系微弱碱性嘅，对唔住弱酸性嘅，系 7.4。咁嘅时候呢酸性嘅时候呢係冇事嘅啲细菌同埋我身体健康壮健我几时怕啲细菌啦、大批嘢係毒过啲细菌啦 吓 嘛你即係冲屋啲嘢都好毒㗎啦嗱咁我唔係叫你成日舐啲钞票即係 话夸张 嘅我嘅意思係话你唔好憎佢呀你要爱佢你唔好叫佢住劏房啦你俾间大屋佢住佢住得舒舒服服咁佢先嚟㗎嘛你成日糟質佢即係讲嚟讲去就唔好糟質佢唔好嫌弃佢 系， 好讨厌佢， 银纸又唔使折埋，佢打直瞓嘅系咪先？佢都舒服啲啦， 舒服啲啦。 不过咁长江我人 香喷喷， 好鬼死衰嘅。通常一有钱咧，我就中意使噶啦。我转头翻嚟想问下你，如果我系我呢啲咁嘅衰人，一有钱咧就哎呀身痕噶啦，不如使下佢啦，买只 CD 先啦咁。咁点算咧？系咪发唔到达咧？转头问下你先。 刘远芬、周兆祥、黄亦彤。 嗱，長哥今日咧就講呢一個發財蟬啊！頭先佢講咧點樣揀個銀包咧，銀包揀得好嘅話咧，你啊即係發達第一步啊，賴噶啦！ 唔好唔中意佢，要中意佢，唔好成日掛住洗手，所以錢之後 同埋啲銀紙咧就要即係擺得整整有條嘅，整不甩嘅，千祈唔好屈住佢。 同埋要搭水搭水，時時都搭住嚿水喺度。 但我頭先就話啦，長哥嗱，一擺啲錢落去個銀包度，啲錢多咧，稍微多過即係一兩千蚊嘅話咧，我人就身痕噶啦，就係嗰啲衰人嚟嘅，好想咧就哎呀有錢都不如使咁啲啦，係買啲嘢啦如果呢啲人系咪发唔到达嘅咧？ 嗱，你有冇信一样嘢叫做因果报应嘅咧？ 我相信噶， 相信相信。嗱，咁要做嘢啦，好简单嘅咋，你对人好，人哋对你好噶啦吓。你抌乜嘢出去咧，都系十倍翻翻嚟嘅。你好憎人咧，人哋憎翻你噶啦，系咪先？ 即系我请人食饭食多啲。 系啦，系啦，冇错啦。如果我哋想多啲钱咧，就系俾多啲钱人。我记得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讲过。你去捐錢嘅時候咧，要捐到肉痛，咁所以派利是咧，要派到肉痛， 係派到肉痛， 俾多啲。我今朝咧做咗一件事，係我冇諗過會做嘅，一世未做過嘅。咁今朝搭巴士嚟啦嚇，咁啱個巴士司機咧就係平時好熟嘅，因為我成日都係搭嗰條線 嚇。 咁我落車咧就送咗封利是俾佢，就係恭祝佢嚇開工順利啊，係身體健康。佢好 惡意啊， 嚇咁嘅咁樣嚇咁樣。嗱點解要咁樣做咧嚇？其實封利是有幾多錢咧？不過你就係送出咗一份心意。嗱佢成日開心咗係嘛？咁佢對人哋好咗，呢個世界咪好咗咯。咁呢個係一個本小利大嘅，同埋你送出去咧，一定收翻翻嚟，好奇怪。所以咧，如果我哋問我嚇，我收到好多利是啦，我可以去買波鞋，我可以去食一大餐嚇。但係如果我將佢令人哋快樂咧嚇，咁咧 就更加有 錢就翻嚟，啲錢就翻嚟， 係啲錢就會翻翻轉。 係啊，好得意嘅呢樣。 係咁，利是其實冇意義喺後邊 嘅。有㗎，有㗎，係啦，即係有冇人講得到點解叫利是咧？ 利是即好吉利咯，係咪啊？ No。 好似系咪有啲嘅咩嗰只嘅年寿啊？系咪同年寿有关？ 唔系嗱，嗱我问你啦，中国啊，历史上啊二三千年来，边一位女士系被人哋讲得最靓嘅咧？四大美人之首， 杨贵妃。 杨贵妃唔系排第一， 唔系之首啊。 最多人讲嘅咧，你靓到好似咩啊？ 西斯，西斯， 西斯，西斯的老公是哪个啊？ 西斯的老公 啊，是一个大臣叫范雎 啊，系 范雎是越国的大臣，他帮助越王勾践咧，就发奋卧薪尝胆啊嘛，啊咁后来就复国，你记唔记得？就灭咗灭吴咧就复国嘅，即系十年积聚啊嘛。咁你知唔知佢做咩啊？ 唔知 啊，人哋佢帮老细打咗天下，咁老细梗系要即系就 想奖赏佢啦， 系啦，譬如搵佢做话封佢做相之类啦，佢即刻就系退隐，就话诶唔捞啦，就同埋个靓老婆咧， 西施 系啦， 范雎 就退隐于太湖。咁咧佢又唔知两个退隐一阵咧身痕啊，定系即系想即系正极思动啦，就出嚟做生意，就去到一个地方叫陶啊，即系陶器嗰个陶，陶瓷嗰个陶，就发得大财，做两做即刻就好发吓。咁佢又发得大财之后咧，好快咧就将赚嚟嘅全部钱送晒俾佢啲伙计，咁咧就又唞一阵，又再由零开始再做个小生意，咁啊过咗几年又发大财， 又再封 佢又将啲财咧散尽咗，俾佢啊周围嗰啲街坊啊咁样吓。佢做生意咧从来唔会赚到尽嘅，一次一次咧就将赚到嘅钱咧就系俾翻啲生意伙伴啊咁啊，于是全世界都拥戴佢，佢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顺利，富甲一方吓。咁啊佢叫呢种散财嘅行动咧就叫做利市，即系对个大市好有利。历史 系有诶，原来有典故出嚟 啦。市就系街市嗰个市吓， 佢 意思就系话送出越多咧，生财就越多。做生意咧就要舍得，舍就 系 舍弃嗰个舍，舍得不舍就不得，越多舍就越多得。咁咧就于是咧后世咧就叫阿范雎咧就做财神嘅。嗱利市就原来咁嚟嘅，叫利市。 真系利住个大市， 利住 大市。当你越散得尽嘅时候咧，其实个市就会好噶啦。 系咁当然慢慢演变就唔知点解变咗利市利市咁啦。 咁所以咧，我哋送利市俾人嘅时候咧，要望住人哋。 系 同埋最好咧就系 eye level， 即系话咧，如果你啱啱佢坐喺度，你企喺度咧吓，你都要缩翻低，要平等一齐咁高， 要好诚。诚心嘅， 好诚心，同埋送上两句祝福，祝你今年咩啊咁样样，而家开工喎，开工顺利啊，嗱，今年讲多啲好嘢啊，嗰只，咁吓， 即系唔好搞行货嘛， 系啦，唔好系咁单手， 真心真心俾， 嗱嗱声，仲要摄喺裤袋度，嗱嗱声啦咁，因为你一日收几廿次咧，你可能真系难免会有个动作就系惯咗嘛， 即系又系咁咯，我哋施舍俾譬如啦，俾乞衣嘅时候咧，亦都系最好咧就系乌低身，即系猫低，面对面祝福佢啊，点啊， 身体健康啊， 冇高高在上咁样 啦，系啦，唔好掟 我 系 风， 系啦，呢啲 你要巴闭咩？ 呢啲唔得，呢啲 最近咧，未好多兴咗咧，捐钱你有冇做噶？譬如咧助养啊，譬如边个国家嗰啲咩啊，或者捐咩钱咧，系自动转账。其实呢个唔好 嘅，点解咧？ 从行政嘅角度嚟讲，悭好多钱嘅，即系个慈善团体咧，就系收就系着数嘅，即系着数意思系话佢方便咗。但系其实咧，自动转账你个月都唔记得噶，即系今年又有80蚊或者800蚊，即系扣咗咁样呢个月咁样啦。如果你系个个月写 check 咧，或者系尤其最好咧就成沓钱咧就交过去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呢个系一个行动嚟噶，同时要送上祝福，或者我要过数喺个柜员机嗰度揿俾佢嘅时候咧，如果我个月揿俾佢咧吓，咁我会送上祝福咯。即系呢个小朋友，我想象下佢点啊，或者我而家捐俾希望工程嗰间学校。会点啊？ 系咁啊， 但 我觉得有啲唔同噶，点解咧？因为我自己都系用自动转账嘅方式嘅。但系点解我会用呢种方式，唔系个个月揿咧？因为我觉得有时我会唔记得啦。同埋当嗰个月咧唔够钱用嘅时候咧，我就会唔揿啦。 咁啊，更加要添。如果系我系咁的话，更加要添。即系嗱，譬如咧，你话唔记得，我就真系写喺度，一定记得。上次唔记得，今次又捐多啲，咁提醒。即系自己，我做咗一样嘢，我而家做紧一件好事。 系 吓，呢个系一种心态，令到自己讲嚟讲去就个心态咯。譬如你话我系我守紧喎，咁我更加觉得咧，我而家捐得有意义啦。唔紧要，我今次又捐少300蚊，下个月捐翻350。 但我自己觉得个个月我都守紧嘅，咁所以喺我嚟讲，喺我嚟讲，我就 唔到达啊。 唔系啊， 呢个心态发唔到大家，唔会嘅。你我唔会咁讲嘅。我话我呢个月就由于咩咧，暂时未有咁多。 下个月实在有嘅。 唔系我意思话，我想讲咩？因为个个月咧都系好似攞份粮之后咧，我哋都分配俾唔同嘅人噶嘛。咁、所以其实基本上自己能够攞翻嚟用嘅，亦都唔系话真系咁多啦。咁、所以我就喺度谂，头先你讲嗰样嘢就最好就系、是、即系个个月先再揿俾对方。咁、我就觉得自己我惊我冇呢一种嘅恒心同埋呢一种忍耐能力。 系啦，你我惊我每种恒心同埋忍耐能力咧，就系、是、自我打沉嘅。所以咧，长哥咧就有一大扎咧，就系创富思。就是我哋上堂嘅时候咧，教人哋嗱，你得闲念下呢啲啦，念边句都唔紧要，念念下咧，个心态系转咗嘅，我就唔会讲话，我成日都唔够钱，我成日手紧啦，我唔够啊咩？你一讲唔够咧，就你里边身体每一个60兆个细胞咧，每一个都觉得唔够， 系啊， 有啲负能量嚟嘅， 系啦，我就讲嚟讲去就系能量啦，咁就系自我催眠咯，我成日自我催眠噶，我今日又唔舒服啊，我成日都唔够钱啊，我银包又唔知去揾咗去边啊，咁样之类啊， 咁我以前都同自己讲，哇，其实我好多钱啊，今个月应该要捐多啲， 使唔晒噶，今个月我成日捐多啲， 捐多啲， 啲钱冧冧声嚟紧嘅，呢度咪系噶咁咯，我读几句俾你听啊，嗱，我知道。自己天生有权利去赚大钱嘅，我会尽显我天赋嘅才华，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赚咗好多钱啊，全世界都会受到我嘅祝福，我益咗好多人嘅，成日都系咁念啫嘛。 咁会唔会变得好自大嘅个人？ 我谂唔会嘅。 自大咧就源于自卑。如果我唔自卑咧，我就唔会自大嘅。即系我对自己有信心咧，就点？ 系真心嘅信心系咪？ 其实长哥即系讲紧，其实每日都应该好似过年咁，即系点咧？就将跟住过年，譬如打烂嘢，头先咪话嘅，落地开花，富贵又荣华，冇事嘅，冇事嘅咁。其实每日都好似过到新年咁，系咪应该会发达咧？长哥 系咯，嗱，就系仲有条件嘅，一阵讲软件，讲硬件。 原来生活好快乐。 刘婉芬、周兆祥、黄奕彤。 冇错，你听紧都系一个三台嘅联播嘅节目吓，包括有我哋新城资讯台啦，有新城数码生活台啦，同埋新城数码音乐台嘅。咁啊，欢迎大家呢个节目咧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啊，系由7点去到10点钟嘅。可能今朝啲听众咧打开收音机嘅时候咧，好自然就谂下，通常咧啲电台都系做下啲堪舆学家，讲下边度去卖莲花又靓啊，然后跟住就星期一呢、个年初一又开市啊，又开档啊咁样。Sorry， 我哋呢个节目咧其实系非一般嘅节目嚟嘅，我哋叫做原来生活好快乐。我哋好想咧带一啲另外一啲思想嘅方法俾大家，即系话 今日咧，不如咧我哋今日有捞个界好唔好啊？呢度变咗新城财经台好唔好啊？ 讲啲得噶唔得噶？思想上可以， 思想上可以啊，又唔系联播啊？ 你想将呢个变成新城财经啊？不如咁啊，唔好 未来五分钟变成新城 财经 台。 好，你发挥你，一定有啲原因。 我同大家咧玩个游戏吓，其实大家都想发财啊嘛，成日都恭喜人发财，咁啊讲实际啲啦，点样先发到财先吓？希望。我呢几分钟可以帮大家今年发多啲财，好唔好先？ 好由你讲起嚟，我都好想知道点 做嘢噶。发财咧需要有软件有硬件，咁不如我哋讲咗硬件先啦。 好啊， 时间又唔系好多，同大家玩个游戏。 好， 嚟嚟睇下你而家有几多分？睇下即系话咧，你嘅 FQ 有几高 ？FQ 就系 financial quotient， 有冇听过？就系即系财富双数，即系话咧，你今天而家呢一刻嘅条件， 具唔具备？具 唔具备发财嘅条件？嗱，如果你好低分唔紧要噶，即系话 要努力， 开始努力啦。今年想发财就 知道知道 行动。好啦，咁啊啦，阿威如阿希月答下先啦，好嘛？第一条问题，你以为你自己够唔够条件做大富豪嘅咧？嗱 ，A 系唔够嘅。B 是有啲条件啦 ，C 是完全佢所需嘅条件。 B 有啲条件， 我而家 mark 紧嘅分啦吓。你做事系咪好果断嘅咧？系咪你系 A 事上犹豫嘅，三心两意嘅 ？B 有时系又睇情形啦。C 咧一做就马上去做嘅，谂起就做嘅。 Boy 好 都要谂下嘅。 你够唔够创意嘅咧？如果你创意能力唔高嘅咧，就 A 啦。一般创意能力咧就 B 啦。创意能力好强嘅。我谂你就好强噶啦， 系我唔认好强，我谂认 B 稳阵先。 认 B 稳阵先， 系啦。 嗱，你肯唔肯冒险咧？而家要发财啦，要你搏一搏啦，你搏唔搏嘅咧？系咪你时都唔敢冒险嘅咧？就 A 啦，有时会冒险啦。你好，或者系你 C 系你，哎，冒险之马去噶啦。咁 我谂我拣去噶啦， 系 即系呢个会积极少少， 系 搏下 嗱。你见到有钱人啦吓，香港啲大富豪啦，咩家族嗰啲啦吓，姓郭姓李嗰啲，你想唔想同佢哋一样嘅啫？ 我唔想住，因为佢年纪比较大。 即系你想唔想自己变成大富豪咧？ 我想，但呢个部分我想， 想想地定系好想好想好想， 都好想好想噶， 好想好想啊！当你好想好想啦吓。你嘅领导才能得唔得嘅先？ 我麻麻地嘅， 麻麻地， 麻麻地系 好。 你嘅溝通能力得唔得？唔使問呢個，我俾滿分你啦。 好啦，好啦， 好啦，你嘅商管能力啦，你係咪可以管理一個團隊嘅？ 商管係咩？商管齊下個商管， 唔係商業管理嚇。你好弱啊，一般就好強咧。 我麻麻地嘅啫，我當生意都麻麻地。 好，好啦，嗱呢條咧就係呢個劉遠芬嘅啦嚇。你對金融詞匯認識多唔多咧？譬如咩 A 股、H 股，你知唔知係咩先？咩叫炒孖展先？ 唔知， 噏得出啲名，但係解釋唔到咯。 哦，咁啊唔好意思啦，你好啦。咁呢最后一条啦，你系咪相信自己系命中注定一定会发达嘅呢？即系到咁上下嘅时候呢，你就发到唔发嘅呢？ 我有不时幻想下嘅。 不时幻想 我发一达会点？ 好，嗱，你讲完先，我而家同你加分吓。 好， 你估你几多分呢？ 我估我都系麻麻地嘅， 中间路线 都系麻麻地，我似乎都系发唔到达嗰啲。 系， 因为如果发到达嗰啲，应该长哥会即系嗰啲答案咧，佢话咩？你觉唔觉得你系可以冒险啊？同埋你系咪一个有钱人啊？ 一定 肯定啲。 其实你而家知道我讲乜噶啦吓？咩意思咧？嗱，如果头先各位听众你系零分至十分嘅咧，满分系二十分。如果你系即系十分有一半啦，合格咧吓，咁就系你又唔合格嘅，即系话咧你嘅财商系好低啊，对自己信心不足啦，知识未够啦，要痛下苦功先有机会嘅。一阵间我讲你听点样痛下苦功吓。如果你系十一分至十五分咧，就系财商系一般啦，就要拍马加鞭吓，咁要多多学习 系 有机会。如果你头先系十六分或以上咧，你就哇好高分噶啦，即刻行动。咁就你财源滚滚来噶啦，成功在望。 我系嗰啲边类人咧？ 十二分，十二分即系偏低啦。但都唔系好衰吓。咁嗱，譬如咧，头先你有两度攞，有三度攞满分噶，有创意啊， 有创意， 沟通又好啊，咁啊，呢一啲咧吓，咁所以要努力。嗱，咁啊，其实。根据嗱，我因为要教呢啲班啦，同埋写啲书啦，就睇咗好多啲资料，访问过好多人嘅。原来咧，我就得到结论就系咧，专家咁多个专家嘅总结，佢哋睇就系你想好发达啦，就系有十个条件嘅， 要好发达有十个条件， 即系讲紧几亿几多亿，几多十亿几多千亿嗰啲吓。第一咧就系通常咧，致富一族嘅人咧。人生态度积极噶，态度好积极，即系佢成日谂啲好嘢噶，唔会话谂啊，一阵间又冧啊，又衰啊，我唔得噶啊嗰啲吓。第二咧啊，佢要系体力好劲嘅，身体强壮，活力充沛， 身体好， 即系至少喺创富嗰个阶段先啦吓。估到啦。第三咧，佢哋系唔怕辛苦嘅，大胆面对考验嘅，一日做十八个钟头冇事嘅，嗰啲咯。同埋佢好中意做嘅吓，即系第四咧就系信心十足，知道自己实得嘅。冇理由唔得嘅，咁咯。 你咁样讲咧，即系才讲，我谂起我身边有啲朋友咧，佢真系搵钱搵得好叻嘅。佢成日都同我讲嘢，你跟我啊，两分，你跟我嗱，我日后点，你跟我，你一定唔会死。 佢跟住你嘅意思系跟住佢做啊，定还是跟住搵食咧？ 跟住佢做又好，跟住搵食咯， 系咯。 譬如佢上市嘅，你跟我买，你一定唔会死。 系咪真噶？ 呢个咪就 系 信心十足咯， 系咯。通常都系中招嘅情况嗰啲吓，对 唔好理。 但系佢自己有信心噶。 就头先讲咗，要佢创意啦，人际关系要好好嘅，面面俱圆嘅，同埋咧胸襟阔大，懂得包含嘅，包含人哋啊，或者批评佢啊，或者系即系人哋唔同意见啊，咁样样咧，佢系好接纳嘅。仲有咧，佢系看透世情，洞悉先机，即系你未谂到佢谂到，咁啊抵个法啦，系咪？ 呢个真系揾和尚 嘅。第九咧就系自律能力好强嘅，即系佢唔会话即系受咗诱惑啊， 成日都挂住睇韩剧嘅， 系啦， 仲唔系出家人？ 咁啊，仲有咧就系嗱。香港咧，我唔敢讲吓，喺已经全世界嚟讲咧，佢哋大富豪咧系有大爱嘅精神嘅，即系话佢赚到钱咧，佢同人分嘅，佢时时都谂话咧吓，唔系净系我要掂，我啲伙计要掂，我啲顾客要掂，全世界都要掂。嗱，譬如马云咁啦吓，我唔知道我都未睇佢啲自传啊嗰啲啦吓，但系佢自己至少讲到出嚟咧，讲到出嚟咧就系话咧，我唔系净系为咗赚钱嘅，我系为咗大家生活得更好。佢成日都系咁讲，就至少挂在口边啦，呢个对佢好有着数。 即系真假有另一回事啦，至少挂喺后边。 咁你呢个咪以假修真咯？讲讲下就变真噶啦，因为人哋对你有期望嘛，系嘛？所以你系唔系都要讲？ 你咁样讲，令我谂翻我身边，即系一啲相对系经济好好啊，做生意嘅人 中唔中啊？ 都仲噶，大部分都仲。譬如我記得我最近有一個做生意朋友咧，佢哋嘅生意舊年嘅營業額好高喎，佢就請咗成班同事咧，就去咗澳洲啊，就做一個有四十人啊呢個團係，就免費請佢哋成個團，即係成個團啦。你講緊係都200万計噶嘛？咁我就話哇，咁你都好捨得，有乜所謂咧？佢哋揾翻嚟噶嘛？ 係啊， 咁所以我覺得係，你講得都係啱。 一個企業啊，你知唔知？最重要嘅資產係乜？ 人咯、 啊，人咯、啊、就係、是、你嗰班夥計，你班夥計 真 係，佢成日都話咧，就係、是、你如果蝕曬啲錢，或者一把火燒曬你個廠咧，冇事嘅。你只要有班好嘅團隊咧，你會翻身。 解知內地嗰陣時咧，上年咁中意興就話，請曬班夥計去法國旅行。 但我覺得佢哋就土豪啲咯，即係佢哋只不過去炫耀。但係我覺得有啲人真係懂得去珍惜呢班同事嘅時候，會真心請佢哋去，係另外一回事。而佢唔係特登話好去多，然後跟住嗱老細咧直升機吊佢落嚟啦，唔係嚟表演啊嘛，大佬。咁好唔同喎呢個方法。 但頭先長哥講嘅一點咧，我都好認同嘅，就係即係對人嗰個部分啦。呢個世界永遠都係朋友多好過敵人多嘅。 千祈唔好賺到盡，更加唔好用手段去呃人啊！去，因為你呃得一次咧， 呃唔到第二次 嘅。能夠俾你呃到嘅人都係相信你嘅人。 好啦，嗱，頭先又講咗啲硬件啊，又講下少少軟件啊。即係嗱，譬如我問下黃奕彤啦，你對於嗰啲好有錢嘅人點睇嘅啫？你係咪？即係好憎佢哋嘅， 羨慕㗎都 羨慕，你唔會唔會係 秒佢哋 啊秒佢哋啊， 又未至於嘅， 係啊。嗱，我自己係戥佢哋好慘，即係因為我有接觸過，我覺得佢哋好冇自由咯。 我會好想同佢哋傾下偈咯，係即係去了解下佢哋嘅生活啦，或者係譬如話去感受下呢個人嘅氣場係一個咩嘅氣場嘅人咯。有啲人係哇好好㗎，佢好有錢，但係佢好好嘅，令到我覺得啊，原來其實我喺佢身上都可以，但有啲人咧，其实好土，点讲啊，好铜臭噶。其实见你有时你都会见到有啲人咧，摆出嚟就话俾听，我个鼻喺个天上边咁高噶嘛。 咁大家系啊，唔好搞错，呢度唔系财经台下。不过我哋今日就讲财经下，就系、是。讲个软件啦，嗱咩叫做软件咧？即系好似咁，而家你想画一幅画系卖到8000万嘅，你第一件事就要有啲颜料先啦，冇颜料就系假啦。你搵翻扫把嚟搵罩染啲水系卖唔到8000万噶嘛？ 国王的新衣 系啦。咁头先我哋讲咗嗰啲，就系即系嗰有啲条件啦，几多分嗰啲咧，就系硬件啦。 硬件 最紧要都系个人，个人咧，即系话个软件就系话咧，你都要识画啊嘛，同埋你有技术啊，你又有创意，你有狀態咁先畫出幅畫，又賣到8000万噶嘛？好啦，個其實講嚟講係就個心態啦。咁頭先我咪講開咯，即係你係咪好憎人哋富貴嘅咧？如果你好憎人富貴，你唔會發達嘅，你唔會變富貴嘅嚇。咁就係同埋好多我哋開班啦，好多人都問我想發達啦，我想發達啦。咁我就問佢啦：你點解你要想發達先？個天仔要幫你先。佢哋講唔出㗎，佢哋話我咁啊，咁我咪生活得好啲咯，唔使有柴有米咯。或者我都夠錢養我阿媽。嗰只或者我就未生个仔，未可以供佢读书咯。嗱，呢啲你净系谂自己咧，个天唔帮你噶吓。即系嗱，边啲人会点咧？就系话我一发咗达咧，如果我多咗一啲钱咧，我就会做呢样。就系将来咧个世界会点？我咁嗱，我话咁都未够，呢个系心态好。下一样要做嘅咧，就系自我催眠啦。就系咩咧？嗱，譬如你话咧，有好多人都话，我哋系会开几多间学校喺大陆嗰度，就系啲小朋友有书读，有乜嗰啲。嗱，呢个系好好嘅意图吓。咁咧，假定佢乜都有晒，佢仲留一样嘢吓，仲留两样嘢。咁所以我哋一步一步咁多堂吓，要慢慢教咯。好啦，尾二个堂咧就教佢 visualization， 就系观想啦。即系咩咧？如果我而家捐钱，譬如咩希望工程啊嗰只啦，或者系我去起学校，我自己去起 希望小学， 希望小学嗰啲，我就唔系净系抌咗笔钱出嚟算噶，或者过咗数就算嘅，我就喺度谂，黑埋眼就谂，哇，上堂嘅时候几开心。将来啲小朋友大咗，我真系我女去系喺山区教学啦，啲小朋友大咗打电话嚟，打嚟我屋企多谢佢嗰只，咁咧就我会想象到咧就系嗰啲小朋友几开心啦，嗰学校几气氛几好啦，嗰啲老师丰衣足食啦，即系嗰啲学校又加多两台电脑啊， 即系好多设施开能做得到。 我啲钱啦，我呢笔钱咧 就用呢啲噶， 多咗个篮球场啊，即系一路谂啊，你要尽量。用感官去諗，即係話呢，我聽到佢哋嘅聲音，我睇到佢哋嘅顏色， 咁個牆有咩色啊？嗰啲上堂嘅時候，佢點樣重 複？但我覺得好勁，你呢個使命感好大啊！即係你要將一件事已經唔係講緊錢， 冇錯啦，就係啦，你要去到嗰個位，而家已經係咁噶啦，即係你要將 future tense 未來嘅嘢搬到而家你個腦裏邊，你已經生活喺嗰個世界裏邊。我生活喺我30年後做咗大老細之後，嗱，譬如假定我而家25歲，好似你咁啦嚇，我想像我55歲嘅時候，我日日諗咧55歲嘅時候，我就戴咩手錶啦，我坐乜嘢車啦，我間 office 我張凳係有幾高啦，嗰度擺咗邊幾盤植物啦，養咩金魚， 諗 係咁噶。你如果有泳池，嗰個泳池係方形定圓形有？ 咁我明白點解我唔會反彈， 就係咯。呢個就係我同你同李嘉誠嘅分別咯。我諗下你生嗰啲啦，10幾歲一路已經諗到今日， 諗都 係 咁， 諗日諗夜諗添，朝思暮想，呢個就係巧啦。各法嘅秘訣喺度啦， 各大嘅秘訣嚟。 仲有一個最後一臨門一腳，一間講。 好。 原來生活好快樂。原來生活好快樂。劉遠芬、周兆祥、黃亦彤。 嗱，听完祥哥今日教嘅呢个发财禅之后咧，你唔好再话嗰啲咧就系日头发白嘅梦嗰啲人咧，就冇远见啊！嗰啲分分钟咧就系将来嘅有钱人嚟嘅，祥哥 就要释法呢个梦咯， 系要释法呢个 咁样去谂嘅。系头先佢讲开啦，最紧要就系咧个天子要帮你先， 有个使命感 系啦，就系帮人。我哋话人算不如天算啦，如果人算同天算搭埋咗咧，即系你谂嘢同天谂嘢一样咧， 就 perfect 啦，系啦，完美啊！呢个 咁我点知天谂乜嘢？ 系啦，就系啦，我哋就要明白个天谂咩嘢。天谂好简单噶咋，你系有大爱，你去服务人哋咧，个天就帮你，系咁简单。你系谂自己，我发咗达咧，我就有环游世界啊，买游艇嗰啲啦，个天就冇理由帮你。 自私啊，呢啲 系。但我都可以谂呢啲部分嘅，不过问题就系，系咪我都可以谂呢啲部分？ 可以。我就唔觉得。我唔叫呢个做自私，我叫呢个自利。自私咧，我嘅定义咧就系损人利己。自利就系、譬如我而家净系有个面包吓，可以俾一个嘅，我梗系俾我女先啦，然后先俾人个女啦。呢个系自利。 自利， 我觉得好正确噶喎吓。 咁样自私就系我用不择手段抢个面包翻嚟俾我自己。 本来唔应该属于我嘅，我都系夹硬抢埋嚟咁。 即系利欲熏心啊，嗰啲啊，为名为利。 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好容易误会，以为咧完全唔谂自己，净系。谂人哋咁，我觉得咁呢个系一个好伟大嘅做法。 你如果唔识得爱自己，你点识爱人先？你自己爱到自己系满咗爆咗棚， 系要喂饱自己。 系啦，喂饱自己。好啦，咁啊，仲有最临门一脚啦。嗱，我问你啊，如果你打一个 word file 你打咗好多嘢，你唔 save 佢个 save 个机就冇晒咯，啱啊冇啊，咁要 save 噶嘛，系咪？咁你要俾个 file name 系咪先？我谂都系咁嘅，你同个天讲数咧吓，你又要做一样嘢，就要 save 个 file， 就其实好简单。 咁个 name 叫咩？ 系啦，个 name 系叫咩咧？嗱，圣经记载耶稣讲好多次咧，就系话你就向天父求咧，天父就会俾你嘅，你求乜就俾乜你噶啦吓。你求攞面包咧，佢唔会俾条蛇你嘅咁样，所以其实好简单嘅啫。最有效嘅祈祷咧就一个字嘅啫，就系 thank you， 系 多谢 ，thank you 两个字， 多谢，感谢， 感恩， 感恩，咁样咯，你专系一个感恩嘅 mode 状态咧就得噶啦，即系所以咧，阿常哥咪时时教人哋有一大扎嘢你要念噶啦，呢一个你当佢系祈祷又好，当佢系自我催眠又好，英文叫 affirmation 吓，肯定语咧，就系不断咁样样，即系讲由假讲到真咯。 你可唔可以举啲例子听？ 举啲例啦，即系我分享几个阶段嘅，初初嘅讲咧，一啲好具体嘅，譬如我日日都同自己讲啦，而家更多嘅财富咧，日日都涌入我嘅生命啊！我今日就已经快过寻日啦，啲钱就嚟紧噶啦。嗱，我听日就收紧支票啊，银行嗰度咧就一路啲数目字一路咁增加噶啦。 正，我觉得你呢个方法 嗱。我将自己最好嘅一切咧，毫无保留奉献出嚟，咁咧可完成呢个美梦，嗰啲啦吓。咁我会对自己讲啦，人间遍地黄金，啲钱啊多到赚唔晒嘅，边个有心有脑咧？要几多有几多噶，个天就俾你噶啦吓。咁咧，我会同自己讲啦，我胆大心细，运用智慧，运用我的意志力，我果断行动，我就会发达噶啦，咁吓。我敢于做伟大嘅梦想， 我敢于开口求人哋支持我嘅梦想成真。 嗯， 吓、嗯，而家我盘生意咧有规有矩啊，嗱，一日好过一日啦，上晒轨道啊、嗯，业务蒸蒸日上， 系 吓咁啦。 即使你系一个好好， 系啊，即使 未必好啦， 系啦，系啊，系啊，我肯定不论发生咩事咧，一定好事。 嗯、 上天嘅安排咧，永远系十全十美嘅。 嗯， 上天俾我嘅万千恩赐咧，而源源不绝啦，而家入紧我生命嗰度、嗯，我真系感觉到我一日快乐过一日。 系，但我想问阿长哥咧、嗯，当我咁不断咁样讲嘅时候咧，我真系遇到困难咧，咁我可唔可以去解决佢？因为我坐喺度讲就得。 唔系要解决嘅，我会同自己讲，困难唔系要嚟解决嘅， 系点？ 个天等个天会解决，人解决唔到个天就解决到噶啦、 嗯。 每一个困难咧都系一个考验、嗯，每一次嘅挫败咧都系一个教训。 咁、嗯、我系坐喺度等运到啊？定 唔系用咁去做咧？我就会同自己讲啦，话、我今日更加努力反省，用咩方法更加好啦、 嗯？ 我打多两个电话去搵人帮手。 即系我会即刻即系我都要做啲嘢嘅，我要做嘅， 做就照做嘅。但个心态上咧就一定话俾自己听嗱，其实天咧最后一定会搞掂佢嘅。 我而家我坐定谂下呢一次衰咗吓，趴直啦。我学到啲咩嘢咧？我下次我又识咯、我知道咧，下次如果再有困难咧，我更加有勇气噶啦。呢、這个伤口咧、就系我嘅战利品嚟嘅。 知道 嗱、我更加多人同情我。 我听晒长哥今日讲呢个发财线咧、其实我最后有一个问题问长哥嘅啫。嗱、若果咧，当系我要搞一个生意咁先算啦，开餐厅、但我自己唔识煮嘢食噶。 啊， 可唔可以发达？ 唔紧要嘅，可以，可以，可以，唔使你自己煮噶嘛吓。咁、你能够吸纳到啱嘅人才咪得咯。 但我需唔需要中意煮嘢食先可以发达？ Yes and no。当然啦，如果你唔中意煮嘢食， 点解你做呢样嘢？ 点解会你会做呢样嘢？ 可能有好多元素噶，可能系家族嘅生意啊，可能系被逼上马。 呢个问 系、 如果我系话，你而家啲人食得系差啦，我想咩咁样？整整下你就中意整嘢食噶啦。 长 哥都唔系一个为食嘅人吓，但系我整整下。我咧就好中意整嘢食。你开咗头咧，我成日喺我厨房度咧，见到人食得咁开心咧，接受我食嗰啲嘢咧，咁我又好满足噶喎。 系咁啊，当然啦。其实即系今日阿长哥讲完嗰啲嘢咧，大家收到几多，你自己执生啦，系咪先？不过我觉得佢你千祈唔好以为佢真系可以等运到。 系， 所以头先我点解会咁样问阿长哥？如果我净系自我催眠啦，一定会好噶啦，一定好。但系如果你净系坐喺度讲，而你冇去检讨翻自己，然后跟住去谂方法咧、去处理嘅话，其实你都唔会有运到噶， 系啊，所以个财商嗰度咯。头先你下一个你都唔够分，得十二分，咁、你点样 就唔好净系发白梦咁简单？ 喺嗰边做嘢咯，沟通能力啦，领导才啦，决断啦，熟悉财经啦，等等吓、 即系呢啲基本功要做，呢基本功要做嘅。 咁我最后问刘婉芬，你想唔想发达啊？ 我想嘅。 咁 OK 啊，长哥嘅最重点咧就系帮人。 不过我觉得唔够决心啊，我系头先听唔到，我系有个尾音啊，我想嘅 我帮你啊，我帮你， 未得住啊，嗬，系啊系。 你将你啲钱咧就系灌注喺我度，你帮我不停咧朝朝请我食早餐咧，咁、你开始已经揾到发达。 但你唔系我帮个对象， 冇搞错啊！ 我帮个对象系另外一种人。咁所以头先我觉得阿长哥今日同我讲嘅时候咧、我就真系要检视一下，如果我真系无论你咩系谂到最终嘅目的系点都好啦，如果你真系想发达嘅话咧，你唔系话我想嘅、我想我会噶啦， 我想噶咯， 系啊，同埋我根本系发咗达噶啦，已经系、我再好啲咁解啫嘛。 我心态上觉得我而家已经好发达， 系啊。 啲钱使唔晒噶啦，咁样咁啲钱未嚟，我已经 喂，但我觉得你咁样讲我 OK， 我觉得我发达噶咯，老友 心态上发达， 但我觉得我真系发达噶啦，咁我而家想多钱啲，我要再多啲，因为再多啲好多嘢要做，所以我而家咧就系准备系可以做更加多嘅嘢。 得两分几快， 得啦得啦， 我而家即刻改到得， 梗系啦。嗱，我哋今日恭喜人哋发财，唔系得口讲啦吓。 系喂，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好啦，呢度而家唔再系财经台啦，变翻生活台资讯。 系咁啊，当然喺资讯台啦。无论你听紧嘅系数码生活、数码音乐或者系新城资讯台都好咧，喺呢个时间咧，其实我哋好耐冇开噶啦。呢个幸福厨房，开局啊！ 幸福厨房。 记得上个礼拜长哥教你做红枣加合桃咧， 系 呢个小食啦吓。咁啊，今晚咧嗱就整个汤啦。我啲医生朋友都话咧，呢几日好多人病啊，做到佢哋呕啊，好夜先收工啊，即系实我个亲家系做门诊嚟 嘅。你亲家做门诊 系啊，好惨啊！所以咧嗱，冇病啦，不如咧就系搞掂自己嘅身体。嗱呢个汤咧，今晚或者听晚饮下呢个汤啦，唔好饮啲咁肥腻嘅嘢啦。好。 好簡單㗎啫，20秒就做到㗎啦。 有晒 嚟呢啲嘢， 唔使煲兩個鐘老火湯嘅。嗱，呢張四樣嘢， 而 家通街都有嘅。 係，聽下先。 寫低佢。 即使係今日街市你有好多唔開檔咧，你超市都有大間係買到嘅。 係。 嗱，肉、杞子、紅棗三樣就周通街有啦。 嗱，好啦，圓肉、杞子、紅棗係屋企都通常常備嘅。 啦，杞子就咁啊，即係買啦。加多一樣就係鮮淮山，有嘅。有噶， 鮮淮山有啊，而家 O K 啊，而家呢個 要將幾樣嘢打埋，佢就係個湯噶啦。 哇，唔係保鮮， 又唔使煲噶， 滋陰補腎唔使， 唔使煲 啊。個攪拌機一打咗佢咪係咯，咁咪做少少調味咯，加啲你中意嘅豉油啊，乜嘢都好。 但已經好甜噶啦，呢個湯 加少加少鹹味， 加少鹹味調一調佢上嚟， 調調佢咪掂曬咯。 咁要落少少水， 水梗係 啦，要落啲水，如果唔係咪夾跌跌 咯，就係咁咯。 咁但係水個份量點樣控制咧？ 你要幾你要幾 你中意咯。 中意會唔會太多會唔出嘅啲味？ 都唔會噶。總之係即係你打到咁上下， 係 咁咁簡單。 但我想問翻啊，長哥，你因為你都知道你唔會係用高温煮食噶嘛，係咪？咁你係建議大家用翻啲水温水啦，係咪啊？跟住打翻落去啦。 如果你想佢暖啲啦，打耐啲。因為呢度咧就冇新鮮嘅，即係冇一啲維他命 C 嘅嘢啦，冇乜啦。咁打耐少少，咁咪暖咯。嗱，譬如我哋嗰啲高速嘅攪拌機啦，嗰啲啦，打機打就發滾添。出煙嘅， 即係頭先你，因為你覺得咧，如果係高温嘅話，就冇咗維他命 C， 所以你盡量希望大家唔高温煮食啫。 係破壞呢幾樣嘢唔怕嘅。 OK， 收到，講多次啊，呢個圓肉、杞子、紅棗同埋淮山， 鮮淮山， 新鮮嘅淮山， 新鮮嘅打埋一齊。 嗯，咁啊，當然啦，如果你 嘅， 你今日咧聽到我哋呢個原來生活好快樂喺星期一嘅早上，咦咁得意嘅呢個引周少祥唔係講環保嘅咩？點樣教煮餸？逢星期一咧，其實佢就喺八點到九點咧就會出現喺我哋嘅直播室裏邊，真係教大家煮下饭啊，同埋讲下啲生活上嘅一啲小智慧，希望你鍾意啊！ 原来生活好快乐。